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从事纺织等原料进出口贸易的老牌贸易商润银实业传出以虚假应收账款欺诈多家银行，诈贷金额高达66亿，共有包括台企银以及王道银行等13家银行受害。台企银今天公告，润银集团旗下公司在台企银借款借期未履约还款，而且无预警人去楼空。润银集团合计授信余额13.38亿元，预估可能损失金额12.35亿元。至于因应措施，台企银表示已经进行相关债权保全措施，并且提起诉讼。王道银行也说明，对润银实业相关公司易经阳实业公司有授信往来，目前余额14.73亿元，预估扣除担保品以及其他可回收金额之后，损失大约6亿。目前已经针对预估损失全数提足呆账准备，对公司财务以及业务没有重大的影响。健全防逃机制修法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主持刑事诉讼法的党团协商，朝野立委跟官员达成共识，对于法院在审判中同意停止羁押者，得命令被告在宣判期日到庭，全案预计在明天在立法院会临时会处理。台湾过去发生多起判决定验的贪污犯或者是经济犯弃保潜逃案例，朝野达成修法共识的条文包括法院许可停止羁押时，经审酌人权保障以及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认为有必要时得定相当期间，命被告应该遵守包括接受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交付护照还有旅行文件，或者是法院也要通知主管机关不予核发护照、旅行文件，未经法院或检察官许可，不得就特定财产进行处分等事项。另外，被告经过法院预知死刑、无期徒刑或超过2年有期徒刑，有相当理由认为有逃亡之余者，检察官得进行拘提等相关机制。香港立法会大楼昨天晚间遭到示威者攻占，内部设施遭到破坏。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今天到立法会大楼了解受损情况。他说，大楼地下保安控制室完全破坏，保安系统不能运作，其他供电以及消防系统也遭到破坏，包括了地下一楼会议厅、前厅以及二楼办公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他说，毁损十分的严重，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修复，所以立法会未来2个星期都不能够举行会议。梁君彦对于这一起破坏事件表示极度的遗憾以及痛心，并且对暴力行为予以最严厉的谴责。香港立法会昨晚被示威者攻占，中国大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今天表示震惊、愤慨以及强烈谴责，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对有关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负责人指出，一些极端分子以极其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在大楼内进行一连串目无法纪的破坏行动，令人震惊、痛心以及愤怒。他们的暴行是对香港法治的极大挑衅以及践踏，严重损害香港社会安定，绝对不能容忍。香港中联办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追究暴力行为，坚决维护香港法治跟社会秩序，和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局面。美中贸易休兵的消息让国际股市表现亮眼，不过黄金价格却遭逢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跌破了1400美元关卡。八月黄金下跌24.40美元，跌幅1.7%，收在每盎司1389.30美元。至于其他贵金属交易，九月白银下跌了0.148美元，收在每盎司15.193美元；九月铜下跌0.026美分，每磅 2.688 美金。十月的白金下跌0.5%，每盎司837.20美元。九月钯金上涨0.5%，收在每盎司1544美元。台币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0点，来到108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6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1点，来到2175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成为212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成为303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点，成为95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32点，涨幅1.16%，来到288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正为3356点。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今天屏东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台中以北、南投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5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4名郭秀玉 ，Hug Yourself。第3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二名毕书尽，我比从前想你了。第一名 MC Hotdog 厌世吉娃娃。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500。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re waiting for I ain't give you no more don't you love me no more I'm sorry. 再忍耐，也许连你自己都不明白，你才是爱情里的乞丐，祈求别人给你更多更多爱。 Goodbye bye bye tonight， 不爱我就拜拜，再重来 我不是爱情乞丐。哇，好重哦。 不需要再忍耐，我们要为了自己的爱、自己的权益而发声。 Maybe、 各位， 我们都不是爱情乞丐， 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爱 inside ourselves， 每天爱你多一点。 我们的爱就在自己身体里面，不需要向外索求，不需要向外乞讨，我们自己要爱自己。All right, baby。欢迎来到爱你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第一个小时一样，我们的上班族543，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都欢迎你跟我们543，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呢，就是想想有没有哪一首歌可以让你想起你的青春回忆跟故事，欢迎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分享给我们。当然呢，在金曲奖结束过后呢，这一个礼拜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都会为你回顾一下这些金曲奖的大奖。像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放了年度歌曲奖 《玫瑰少年》， 今天要揭晓的是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入围的有 还没了，还没了。希望2019年可以听到她入围 ，Julia 吴卓源。哎，不对，明年就是2020了。 哎，他是去年有发吗？他有在年底前发吗？ 有啊， 所以他是遗珠， 遗珠啊，遗珠啊。 哦。Send your mother my hella love. Take your best friends now and tell them we're blowing up. Say we're blowing up and tell them we're selling out. Don't want no fake love, it comes with the territory. And all your fake fans turn to friends eventually. Feeling all alone, why you staying home? Dip in the Cadillac, lean to the low. We'll be up all summer time. 不过要说遗珠不遗珠，这真的是太难讲了，因为其实从 以前到现在，从我懂事以来到现在，我一直都不知道金曲奖的评选标准 是什么。其实就是你喜欢的没有入围嘛， 哦， 就这样， 哦， 简称没有一个字一样，但我们简称遗珠。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Julia 吴卓源的新歌，这首歌曲 remix 版本的 Summertime， 来到夏天喽。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今天的五四三，今天的五四三有什么呢？我很期待，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5 02-2363-9955。Summertime 没有 gone， Summertime 现在才正要开始，但是 现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 是不是正在指考啊？ 没错，但是 gone 的是什么呢？ gone 的是我们 FM 89.9台中真善美电台的讯号，在 gone 对，在网络上的 app 上面回报中彰投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失去你了，失去你了， 呼叫后援，我们的台中不见了。 让我想到以前那个之前 Bruno Mars 有上一集是周末夜现场吗？然后 Ariana Grande 后来也有做一集女版的，就那个时候在大概三四年前嘛，就 Streaming Music 串流音乐正红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建了一个这个短剧，这个短剧呢就是串流音乐，然后其实呢是每一个客服在服务你，对对对对对对， 想起来了， 对对，然后说怎么办，我们失去 Justin Timberlake 失去了，然后就 Bruno Mars 新的公读生，你会唱 Justin 来来来来唱歌， 天啊，这影片真的好久了， 没错，然后 Ariana Grande。也是有模仿什么小婷的布兰妮，你会？ 他说 Christina 也有， 对对，他然后在那边很好笑。 哇，现在想这支影片，你还有印象？你看过吗？ 你是说现在在就是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注意力这么快，像鱼一样，记忆也不够，然后一下 对这个 RAM 也不够，记不起来。 如果你看过这支影片，刚刚那一段没有办法把哈尼的资料库当中打捞起这一段， 那真的很好笑。他们真的很会模仿，哎。 这样就这样一直对我好好不好、no, no. 不知道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心跳、no, no. 我掐着你的腰对你的耳朵轻摇 Look at me now 你的眼中勾勒着我的线条 Look at me now 也许停留在我的身上就好 okay. 给你三秒你别再胆小快把答案揭晓 no, no. 我在翻脚这是现在就把你推倒伤了你的特殊其他标志我不在乎只是在乎只想要你将我逮捕你外表冷得像是冰钥匙走得你像是冰没人不对你着了迷快要发神经对你上了瘾什么攻击让个少女才能靠近让你高兴开始撩你什么空心不必操心难度高定就是 Kobe Kobe Kobe 潜入你的心里 get it 潜入你的身体 get it 昨天呢，我看了一部好奇怪的电影哦。 什么？ 叫做《卡内因》 啊？对，卡内基我是知道，卡内因。嗯。那故事在讲什么？ 卡内因就是我突然看就觉得说，这个是康斯坦丁 加上 全面启动吗？ 哎呦，好像有点兴趣哦。 因为正常来说，它还是有。恶魔嘛、啊、就是你要驱魔、啊、那我们驱魔可能就是康斯坦丁我们传统什么现代驱魔师就是 拿圣经 念咒啊圣经啊就能力啊、嗯、然后把那个恶魔给逼出来、嗯、可卡内因不一样 怎样 卡内因说呢你从外面驱辱他 没有用哦，你要进去他的世界里面 你要进入他的大脑为什么他会你会觉得他中邪呢、啊、是因为恶魔在他的大脑里面他是一个寄生虫他寄在里面了、 okay. 他创造出一个你想要的世界给你、所以你就活在他创造那个世界、所以我要到那个世界里面告诉你说欧马克、你身旁是不可能有八个巨乳女性服侍你的你不可能同时被服侍的同时你每天都可以准时上片你仔细想想这不是你的真实人生 我本来就已经没办法准时上片了如果还有八个的话那这我有 一个就不够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啊、你看看你的表、它的时间从来没有变过、然后这时候欧马克就觉得说啊，这就是他从里面唤醒你、然后你发现就是原来你活在一个 虚拟的世界里 当你醒过来那一瞬间你知道你那个恶魔就无处可逃、所以他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宿主他就要跑出来外面可是如果那时候你创造出一个他附近又没有可以寄生的宿主状态的话他的能量就是会消失他就是会死掉 真假的 所以他就所以就是很我就觉得很像康斯坦丁家全面启动啊因为有一个人要进入一个 但那个寄生虫是什么东西它有形体吗 就是它当然会有这个科学仪器说哦你现在看我笔电就是我们的那个啊你们称之为灵魂啦但就是它就是一个很难以说明的气场中间有个黑黑那个什么呢啊就是恶魔这样子啊正常的那一团气就是很正常这样子 不是这个想法或这个剧本的概念我很能理解啊 嗯 就是假设你真的非常非常爱一个人，或是事，或是物， 但 爱到痴狂也是这样子吗？ 就看那部剧，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个人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所以呢就是出门还是记得要带伞的。 而且刚刚台北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滴滴答答， 嗯，还有除了要带伞之外还要带个薄外套，因为有时候室内我真的不知道冷气冷成什么样子，很可怕哎。有些呢就是有节能减碳，就是维持在26度，可是有些真的就是我吹下去我不管你， 吹呀吹， 太恐怖，那个太冷了，所以那个温差很大，真的要小心会感冒的。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上个礼拜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玛丽的学长 有 热狗 MC Hotdog， MC Hotdog 这首歌曲《寂寞的水怪》。那那天在访问的时候呢，其实我有同时在 同步录影， 对，所以就是录影以后我就把它剪成了一支影片。那这支影片， 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突然有冲一个流量？你知道我在家，然后我就看到你那个影片，我要点进去看，我真的打不开。 为什么？ 就是跑好久， 哈， 跑超久，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这是会有管制吗？就是各位，你要进入这个影片，我们要排队哦。 我觉得应该是你家的网络真的很烂。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想说，好，我跟你杠上了，我切4G 来看，都不行。然后就是用脸书直接那个。 你说在中午的时候吗？ 没有啊，就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啊。 晚上的时候。 晚上啊，10点左右吧。然后我想说，好，脸书在里面直接点打不开，我去 YouTube 开，也打不开。最后我就真的看不到，我就生气关掉去洗澡。 哈，哦，我要讲的是就是录了这支影片，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本来每天在那边做节目，然后我们就一直持续的在做内容产出。虽然就是常常我们自己在瞎聊，就是内容很废这样子，但偶尔有些就是真实可以剪出来的内容的时候，因为在国外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在国外看 interview， 然后看他们不管是嘻哈歌手还是各个歌手去上节目，什么 The Breakfast Show 啊，什么早餐秀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其实都会一直剪成片段，然后访问就放出来，然后让喜欢他们的歌迷可以看。所以上个礼拜有做的这一支，我没有录全部的访问啊，我只录就是中间的一段而已，然后剪出来放上去以后，一天吧，对啊，就今天的那个流量就已经破10万了。 这是不是你的频道里面流？ 哦，不是， 不是最高的。 我之前讲影评电影的时候有最高的，但是是我近期以来最高，就是近期我现在都在讲书啊，或是讲一些就是比较那种鸡汤啊、励志的东西，大家不想看。好，所以要感谢热狗。天色在泛黄，跌跌撞撞，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玩到早上，电话又在响，什么状况？或许好戏就要上场。Easy come, easy go， 过你有把锁在你心里头，当你拍着我的肩头，这意思是说你要走还是留？一起往前看，别回头，让你快乐至今还很多。人生苦短，必须性感。We party all night long。I'm so lonely now， 一起 party， 老司机要看这里，你们快坐好。 I'm so lonely now， 一起 part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I'm so lonely now， 一起 party。寂寞那种水怪来自于 MC Hotdog 热狗最新专辑《废物》。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呢，重新开启了电话，就是 calling 之后呢，今天终于 进入了 我们要 的状态吗？ 耶！我们要迎接就是大家。大家新鲜感已经过去 啊， 不再打电话的时候了。 但如果你现在把握机会，想要你知道聊一波六也是可以的。 02-2363-9955，23639955。灯光暗了，眼睛亮了，每一个毛细孔都醒了，我不想再闷了。 头发湿了，感觉来了，谈吐快乐要什么资格，陷下去就对了，抱在怀里都是真的，爱上我什么都是对的，这是决定性的一刻，什么都对了，机会太难得，只要有本事就别再刹车，不要再抢了，爱情是最迷人的 A 级娱乐，什么都对了，心跳太快了，爱就还别怕伸出双手，去爱到随身火热，别让爱情再等了，犹豫是一种罪恶。Yo, come on. 拯救我们今天要被 KO 的一通电话， 也许他是想要不让这个无的状态发生。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郭富城小东。 郭富城小东 是 郭富城小东。 是，我想问说我可不可以现在先点青春之歌，因为我怕等一下大雨我就点不到歌了。 哦， 想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有点想要插队的感觉吗？ 预约。 那如果 定位， 那 你觉得以你对我们的认识，你觉得可以吗？ 有问有机会，没问就算了嘛，是吧？就是佛系问问，反正也打来随便聊一下。 这算佛系问法？ 这是不算佛系问法，但是我蛮欣赏这个有问有机会。就跟前几天，就是明明金曲奖的票已经送完，他隔了好几天还打电话进来问， 隔一天而已吧， 隔一天问说有没有票，然后结果那一天我们说没票，然后再隔一天，哎，又有了，是不是？ 真的， 时机这件事情很难得。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郭富城小东哦，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再出现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了？就是你突然顿悟了什么事情吗？ 没有啊，我在想，可能是你知道，我没有这么常出现吧。 你每天都在那里啊？ 没有。 你是不是低估 你自己？你可能认错人。 我没有认错人啊。 郭富城小东，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很久以前是不是说你要瘦身、健身、减肥？这还有在进行吗？ 有，我今天吃的很健康。什么一定没有？我今天吃的很健康，今天中午 是 花野菜。 我不是说今天，我是说自从你上次喊话到现在，其实已经隔几个月了。 对，你说就是你的裤子什么快穿不下，然后你要瘦到什么怎样怎样，就是你到底瘦了多少？ 这一季过了， 这半年你瘦了多少？ 这好像不是我，怎么跟我今天想聊的范围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不是说就是闲聊吗？ 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压力有点大 啊。 不过可以聊一下，就是。去年有差一点，可是去年就是反正到今年就是整个就是 reset 的时代，你知道，就跟有些电影就是票房拍的就是票房 不 好， 你 不 要扯那么多，就是这半年来你的身体到底现在状况怎么样？ 好了，我明白了， 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哦，我在 App 上面看到了 ，App 上面说，因为他之前跟人家在 App 上面打赌，然后赌输了，他现在不能上 App。 你们真的，上班族的小确幸其实蛮容易得到的，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在收听，你是一个很苦闷的上班族，其实你可以从你的生活中找一点很微小的乐趣的。 哎呀，太好笑了！ 哎，我觉得练习的还不错，其实没有很难。 什么叫什么没有很难？什么意思？ 就是不像 App 这件事，就是默默听，只是默默听节目这件事，其实 让我想到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这么难，然后就比较讲屁话而已啊。 我昨天看到泱泱的 IG。他还在挑战戒真奶，然后他好像是真奶狂热分子，然后他昨天就说他真的一个礼拜没有喝含糖饮料，觉得非常棒， 很棒。 可是我要说，我从去年那个时候起，我就真的没有喝过饮料了，几乎没有。 你说都没有喝过饮料啊？ 就是人家请的可能会有吧，可是太甜了，我就可能喝个两口，我就觉得真的不行，我就会把它丢掉。可是阿华其实真的没有了， 就是至少戒掉阿华田就对了。 我没有戒掉，我还是想着他，你知道吗？他就是跟初恋一样的那种感觉，可是就是没有在联络。 你知道美露出了一个巧克力棒吗？ 我知道， 我听说 很 久 了， 很久了， 对啊， 好吃 吗？我听说很厉害，我不知道，不要吊我， 没有， 我不想听这个。我不想听这个。 没有人可以超越我大巧菲斯的力量。 大巧 哦，不可能， 我大巧菲斯， 不可能。阿华田才是王道，真的。 阿华田有出棒棒 吗？阿华田也有棒棒，那个也不好吃，真的离巧菲斯就太远了。巧菲斯 要赢巧菲斯不容易耶， 没有东西。我心目中 阿华田还是 巧菲斯站出来，动不动就是叫人家站出来，到底是要出去哪边？ 好了，郭富城、小东。不会让你插队的， 好，聊够了， 你等一下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44分44秒，跟你说再见，拜拜， 拜， 好了，再见，小气， 小气。 之前常会有人说，玛丽要怎么瘦啊？怎么样？不要吃那么多啊。就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奖励自己是蛮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本来平常就不能吃那么多甜点啊，什么巧菲斯啊。 等一下，你在外面那个蛋挞是我的， 那个是 我要把它吃掉。 就是我都会说，当你就是完成一件工作之后，你就可以吃什么， 犒赏自己。 对，就像我在可能要做红毯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你红毯结束之后，你就可以喝一杯真奶，或是喝一杯布丁奶茶，真的很过分，或是吃一条好久没有吃的 Twix， 或是吃一整条的 Oreo， 一直靠那个信念在过活， 好辛苦哦。 可是很奇怪的是，当你真的把事情做完之后， 你就不会想吃了。 对， 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对自己有自制力的人，就是你这种人才能用。这种方法对我这种人，还有没有意志力的大家，是完全没有用。 你说没有意志力，是你撑不到你的这个设的终点的结束之后吗？ 因为通常我们设了这个奖励之后，然后我们譬如做了一点点，我还没有做完，这件事还没有做完哦，或甚至还没开始做，我就会说先吃一个吧。先吃一个哦，那我不要吃一条，我不吃一条，我先吃，比如 Oreo 一条嘛，我先吃一块，我吃一块，一块以后我就有动力开始做了，然后就吃了一块，再吃第二块吧，第三块是最后咯，第三块真的最后，我刚才讲我自己本名，欧马克，我警告你，第三块就是最后，你这个人要言而有信，然后吃完以后，再吃第四块不会有人发现，然后整条就吃完了，所以我的奖品就这样消耗掉了，很快的。 你根本就没有付出，你为什么可以拿奖品？ 所以就是你知道，方法还是要照个性用的。 OK。 You

是我们不懂爱情，一点不一定交集成诺言，太用力结果你念成断裂，念不再相恋。当时我们 这一次呢，金曲奖在揭奖之前呢，我也应中国时报之邀，然后做了一个预测。然后说是预测，其实也不能算预测，我只是说就是把我自己的喜好讲出来而已，因为我知道我跟预测永远都是差非常非常的远。想要推荐一下林忆莲这张专辑《零》，真的就是你从头听到尾那一整张，会给你一种有一种哇，好用严肃好像太震惊了一些，可是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 decent 的一个作品，可以很仔细的从头聆听到尾，是一个听觉飨宴啊。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Uba and China Blue， 这首歌叫做《最美的时刻》。最美的时刻就是有你一起陪伴的时刻，在飞碟联播网。哎，嗨，你好， 马克，你好。 什么事呢？请问你是谁呢？ 老张 怎么了？ 本来不想 call 的了，只是说我怕我哪天我像脏话那样子忽然不见了。我怕你们会想我，我也会想你们。 哦， 所以把握机会。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这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是的， 谢谢， 谢谢老张，拜拜。 我爱了你，我都愿意，因为我就是。所有的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暑假快到，君鸿国际酒店嗨一下， 最高的五星级酒店，最夯的高雄玩乐行程， 送你全台最大 VR 游戏场现金折价券，为五营定时导览， 最嗨夏天在君鸿，详情请下订房专线0809-085-085。 失恋不要独自面对，让记忆林陪伴你。 你爱过我吗？你没有回答。 记忆林虐心创作，偏安，快上网搜寻记忆林。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第13天，劳资双方今天在桃园芦竹尊爵天际饭店举行罢工后的第二度协商。没有想到双方在上午10:20中场休息之后就没有开会，直到下午1:40才进场开会，中场休息3小时又20分钟。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还利用空档时间邀请工会会员代表到场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出理监事。根据了解，这次开会除了主会议室之外，另外有2间休息室供劳资双方使用，长荣航空工会各使用1间，期间只见到劳动部政务次长刘世豪穿梭在2间休息室。长荣副总经理萧景龙则表示，这段期间只是讨论文字而已。工会则无奈地表示，是长荣公司浪费时间不愿开会，由于今天工会的既定行程就是要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并且选出理监事干部，才会邀请会员代表来现场投票。长荣航空空服员持续罢工，长荣航空亏损超过了20亿。由于新制劳工退休基金位居长荣航空第六大股东，持股2%，负责操作新制劳退金的劳动基金运用局发文给长荣，呼吁长荣尽社会责任，妥善处理劳资争议。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由于长荣航空是高薪100、就业99、台湾永续指数等多项指标成分股，新制劳退基金如果要跟着指标投资，就一定要买到长荣航空的股票。基金运用局在上个星期一就以股东的身份正式发文给长荣，要求长荣应该避免让劳资争议事件悬而未决，影响公司营运，并且损及相关利害人的权利，同时应该尽社会的责任，妥善处理罢工。大学指考第二天，国文试题取材多元，涵盖旅游书文本、犯罪小说、新诗等类型，文学性高而且有深度。虽然看似容易，但魔鬼藏在细节里，选项设计严谨精细，可能藏有陷阱，颇具诱导性。审题的高中教师表示，今年国文试题文言文以及白话文素材比率相当，不少选文跟课文高度相关，取材也很多元化。试题的内容从语文基础发展到篇章阅读，进而侧重高层次的阅读评量。今年的阅读题组共有10个，占分比重超过一半。考生必须在大量文字中整合知识，运用阅读策略之后才能够作答。阅读素养将是决定今年指考国文科能否拿到高分的关键。考生则认为，这一次的长篇阅读比较多，但是题型不会太难。新诗这一次考的也蛮多的，不过文言文考题少，白话文比例占多数，考试的感觉其实很轻松，不会有压力。 加密货币新闻网站 CoinDesk 的数据显示，比特币在美东时间周一晚间价格跌破10,000美元，跌到99,986.26美元，比6月27号的高点13,844.77美元下跌大约27.87%。截至台湾时间今天下午1点，比特币下跌9.9%，报9,879.65美元兑一比特币。从今年4月以来，比特币的价格一路攀升，6月比特币价格在冲破10,000美元之后又一路升到逼近1.4万美元大关。富比士杂志报道，许多分析师认为比特币价格下跌是积极的讯号，提供投资人喘息的机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4点，来到21,75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12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点，来到3,0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点，成为9,5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4点，涨幅1.31%，来到28,9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36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0点，来到10,8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6亿。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今天屏东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时强降雨，台中以北、南投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浓雾特报，马祖地区容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有浓雾发生，能见度200公尺。今天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澎湖、金门跟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会有局部大雨，尤其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对工作全力以赴，对生活怎能将就，看过世界的眼界，双湖会最懂您的品味，宴会厅奢华内敛，空中泳池壮观无限，内湖罕见400平会馆，人生至此才叫完美。内湖 AIT 特区75-63平，27918899，双湖会。 嘘，牛魔王回来了。 The legend is back. Toyota GR Supra, 经典归来，传说再起。首批限量到港30台，开放线上预购。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优福华语劲谍排行榜， 本周第5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4名郭修玉 Hug Yourself。 第3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2名毕淑静，我比从前想你了。第1名 MC Hot Dog 厌世吉娃娃。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啦。是的，0223639955，0223639955，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你的青春情事、青春往事呢？ 欧巴的青春之歌， 让我们一起回到你的青春、你的年代吧。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马克、玛丽， 嗨嗨，你是谁？ 我今天好快，谢谢。 对呀、啊，你是谁？ 我是赖佑。 哦，嗨，赖佑，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要点梁朝伟的《偷偷爱你》。 偷偷爱你哦。 嗯。 好符合你哦，你偷偷爱谁？你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在偷偷爱人？ 我没，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然后那时候在练习那个粤语歌，然后我朋友说好耳熟哦， 嗯， 这是什么歌的？我就说这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啊，梁朝伟演的电影啊，梁朝伟跟吴淑珍演的电影啊，你没听过吗？ 梁朝伟跟谁？ 我那条口误讲成吴淑珍。 吴淑 珍是啊，是扁嫂吗？ 是，我很久没有 从此以后不敢正面面对那部电影， 所以应该讲是邱淑贞是不是？ 吴淑珍是 對我那个嘴快， 跟他好像陷入一个很神秘的氛围， 因为大家都在想吴淑珍，吴淑珍很熟，没错，吴淑珍， 所以是。邱淑贞， 嗯， 对， 然后是梁朝伟突然看不到那一部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嗯，就是突然看不到，然后他就用唱歌去 是 去找 他家《 与龙共舞之偷偷爱你》吗？ 对对对 对, 对， 邱淑贞里面叫什么啊？我忘了，圆圆点点。 东东， 东东， 东东，东 东，东文文， 阿威跟东东， 阿威， 阿威， 对啊， 对。 嗯， 好的，赖佑， 好， 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 温柔的眼睛，那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 来吧，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歌曾经让你出糗过，或是有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吗？ 你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 这首《偷偷爱你》啊， 嗯， 除了词是林夕做的之外， 嗯， 曲是周华健做的呢。 是哦。 我们一起来听听，是不是只有单身？是不是只有单身到啊？他 对， 让我来试图修复一下，发现修复不了。 身为一个修复师，你过程好快哦！ 哦， 我修复一下，修复不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我处理完以后发现不行，那真的就是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那只能接下一通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呀 ，Hello， 嗨， 嗨， 你 是谁？ 我是高雄 Crush。 嗨 ，Crush，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一首，也是广东歌， 嗯， 然后是谢霆锋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这首歌的青春故事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很流行，应该是讲香港电影在那个我们那个年代是很盛行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看的只要电影是华语都是香港的港片来的， 嗯， 对。然后因为那个年纪刚好在看那个时候的电影都是比较那种，就是也不叫成凶斗狠啊，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啊， 古瓦宅啊， 对啊，古瓦宅系列的，然后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歌，嗯，然后所以那时候，而且那时候在 KTV 都唱得到广香港电影的里面的一些歌曲， 嗯。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想说就那时候会接触到很多香港的电影文化跟音乐。 所以这首歌它里面有唱到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吗？ 有有，但是不是连在一起唱。 哦，我想说粤语这个要怎么讲嘛？先先跑好发发悠悠， 发发是锁吗？不是吧？ 行行好好走走摇摇， 走走摇摇 啊。 对， 还有什么上下上下什么 ABBA 哦？ 哎， 那个是打电动的时候吧？阿雷古吗？ 魂斗罗啊，魂斗罗。好的 ，Crush 送给你， 谢谢你， 拜 拜拜 拜。今天是要怎样？今天是要 不会要进入广东世界了吧？ 是要就是遥远送在在台北送上香港遥远的祝福吗？ 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沾之在前，呼烟在后。 哇塞！ 啊，下一句呢？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不是啦，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蛤蟆。 好啦好啦，你最棒。 你好，你是？ 喂，你好，是我吗？ 啊、 Yes Yes， 你是谁？ 啊，马克，你好，我是桃园的那个米虫。哇， 米虫还是米头啊？ 米虫， 米虫， 米虫，你的青春之歌是？ 那个陈奕贤的心跳 哦，陈奕贤心跳， 嗯，这是什么故事呢？ 四千斤， 就是对四千斤的那个片头曲，然后以前去 KTV 都会唱，现在 KTV 也很难唱到，感觉 没错， 对啊，好怀念，都没有 MV 了， 让我要找找看，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就是了 找到就为你送上， 好，谢谢， 拜 拜， 拜。 摇摇头， 摇摇头， 摇摇头。从现在的角度听，那个时候的 MIDI 真是粗糙到不行，好假的音乐啊！ 时代的前进 ，Yeah！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哥哥妹妹有意思，点播一下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四千斤》吧。 有近有远，话隐隐约约，我再不出言，谈不到你的一切。夜半醒半睡，心苦苦甜甜，我放不到一走进某一种危险，血液慢慢发热，脸发烫，呼吸仿佛要停了。明明白白不是单纯喜欢，那是爱，那是爱吗？ 听到自己心跳，为谁心跳，鼓声般的震荡，紧张着我不能放，多想把心交换，你就能说散，你就会 在为谁心跳着呢？零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你好啊！ 两位好啊，老张。 哎，老张也有青春之歌啊。 那个五十几年前，我高中要毕业的时候啊。 嗯，五十几年前高中要毕业，所以今年您六十八岁吗？ 嗯，七八十、九十随便的。 七八十、九十随便，差好多、 哦。反正是那个那个时候要毕业，那要开毕业典礼啊。 嗯。 那有表演嘛？ 嗯。 那学校有一个合唱团。那远远那时候还在 K 书啊， 嗯， 听那个歌就把我吸引过去。他们在那个大礼堂在练唱， 嗯， 那我听得非常好听，一直挂念到今天。那个就是 到底在唱什么 ？Bee Gees 的 Holiday，OK，、 okay、 可以吗？ 可以， 可 以 吧？可以， 拜拜，拜拜， 拜拜。如果老张说感动，五几年前那首歌、 嗯、 哪一首呢？玫瑰少年。 来闹的，来闹。 听到自己心跳，为谁心跳，鼓声般的震荡，紧张着我不能放，多想把心交换，你就能说散，你就会明了心跳，听到自己心跳，为谁心跳，鼓声般的震荡，紧缠着我不能放，多想把心交换，你就能说散，你就会明了心跳分分 飘飘荡荡的你打电话给我们吧。嗨，你好。 嗨，玛格玛丽好。 你是谁？ 我是永和烧饼油条。 烧饼油条，请问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郑伊健的《极速》。 哎呦， 出现了， 出现了，给大家， 出现了。 我大胆的想象，青春故事不会就是在 KTV 飙唱这首歌吧？ 没有，青春故事是有一天有在我那个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就转那个电视节目， 嗯， 然后我就突然转到张柏芝那个画面，我就继续看下去。 张柏芝哪一个画面？你说跟陈冠希，然后就是他穿的警察 服装？不是，就是他是演那个就是郑伊健修车手的妹妹，然后他好我记得他好像是很爱慕他，就是男主角。然后我觉得，就是被那个画面吸引住了，所以又继续看下去。 什么电影啊？我对于郑伊健那些古惑仔或者 Sky 哥的那个真的好不熟哦。 哦，他就是一个飙仔啊，就是他在里面 就是 Sky 那一部嘛。 对啊，然后在里面就是玩赛车的，就是玩竞速的游戏。 那你有留过郑伊健发型吗？ 谁敢来表态？ 郑伊健发型是没有啦，是有留过山下智久的发型、 啊、哦， 其实也相差没有很多哎、欸哦，说实在的。 那嘴唇有特地去买紫色的唇膏吗？ 嘴唇就没有了，我怕涂紫色唇膏会被认为像陈木伟。 好的，等一下为你送上 极速。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待てね。 还记得那个守护你的男孩吗？造男团变身最暖男友 ，CTO 最新单曲《Love You》，爱恋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风里拥抱风的轻柔，在海里感受海的清凉，在山里听见大自然的悄悄话。 CR-V 1.5 升涡轮增压引擎与 Honda Sensing 充沛马力结合安全科技，陪你与最爱一同探索自然之美。现在入主享60万零利率与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Honda，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有晴天，有晴天，我要有晴天。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晴天？ 很简单，有晴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到底有多夸张？你说啊，有多夸张？ 真的很夸张，他打那个弹珠台，真的不是我小时候在看的弹珠台。 小时候看觉得很闹，长大看还是发现就是那个 很色，这部片色到一个翻哎、欸！而且他最厉害的是他不是很摆明的色，隐喻的色就推到百分之百， 就是镜头语言嘛。 对，哦哇。 你现在在娱乐乡民在韦伯哥旁边，不是应该学很多类似的词汇吗？ 电话来喽！ 嗨，你好，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馄饨汤不加馄饨。 馄饨汤 不加 馄 饨。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爱我到今生》， 不 要问 来生。 蓝心湄的。 这为什么是你的青春故事呢？ 嗯，以前对他的造型一直都有觉得他很前卫， 嗯， 然后包含想法也是， 嗯， 所以后来开始慢慢注意到他，然后他还蛮多励志故事，所以我觉得还蛮喜欢他到现在。 你说励志故事，包括他在投资方面的，就是屡战屡胜， 代理权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他好像还是蛮有一个自有自己想法的女生。 嗯哼， 嗯， 好的，好的，了解了， 为你送上喽， 拜拜， 感谢，拜 拜。 02-23-63-9955，每个礼拜这个时候，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你的青春之歌时间。 你的青春之歌，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啊。不要问来生，我们就把握当下吧。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 美丽的那个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艾美丽。 艾美丽，你好。 那个，我的青春之歌是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不， 这是一 个，这个是 很久， 就是在念高一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 高中念的是美工科嘛，所以学长学姐们都会在高三的时候会租所谓的工作室，就是会做毕业展，然后大家都会在里面就是制作自己的画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才上高一，然后所以有些学长都会邀请说到自己的工作室去看他们的作品，然后每一次去一个学长的那个工作室的时候，每次都是听到一样的这首歌， 这是他的创作之歌。 不知道，就是去的时候他的音乐永远都是这一首。所以、就是、 你说同一个学长还是不同学长都放这一首？ 就是每一次去的同一个学长放的歌都是同一首， 所以他就是在跟你表白嘛。 是哦， 对啊，就是你每次邀请你来，然后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是否真的在乎我？那你有在乎他吗？ 不是， 你是不是没有在乎他？ 不是，应该是说，因为年纪比较小，其实懵懵懂懂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后来就是长大了，就是会回想起来，尤其后来听到你们这节目的时候，都会一直想到，对，有青春之歌，然后就会突然去想，对吼，在那个时候有某一些歌都会经常的出现，所以就会觉得说，真的是有这样的记忆耶。可是当下其实是没有那个感受，可能比较大的时候回头去想的时候 才 会觉得说，对，所以后来就想到说，哇，好多歌都好久了，可是那些记忆怎么会这么清楚？所以就想说可以打来的时候，因为说实在，我现在点的这歌可能很少，广播也很少有人在播放的啦。 哦，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的确是蛮久没有听到。 对， 好的，艾美丽， 谢谢你们。 等一下送给你，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是否真的在乎我？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要入门吉他的，应该是第一、第二首歌吧，因为它的 前几首， 因为它的和弦是最简单的，所以就是吉他老师常常都会从这一首歌开始下手。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等你的电话022363995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现场为你送上。我是 DJ 欧马克， 我是玛丽， 陪着你一起在这个大平台听听你的青春故事和歌曲。和张洪亮，和你知道我在等你。 好了，来了。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 但是在小屁孩的年纪听到这首歌，我们不会觉得它很浪漫，我们只会一直在唱说，你知道我 在等 你 吗？ 我在等你，知道吗？我在等你。 你真的好屁哦。 怎样？你是不是嫌我太幼稚？ 你很可爱啊。 你是不是主持了金曲红毯，现在觉得你是大人了？ 对啊， 你现在觉得你是大人了，要把我抛开了是不是？ 对啊， 是。02-3639955，嗨。 你好。 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爱丽丝。 爱丽丝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 一样的光辉岁月。 一样的光辉岁月。 一样就是 一样的光辉岁月。 我想说哇， 一样的光辉岁月是像一样的月光。好好， Beyond 光辉岁月 发音有点难。对， 好，请说说你的青春故事吧。 应该是我国中时候的歌，然后黄家驹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过世，然后他是从舞台上摔下来的嘛， 所以那算是在我人生回忆里面的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生命是这么脆弱，一个好好的人可以忽然就因为可能一个衰落，然后他就年纪轻轻的就走掉了这样。 嗯， 对， 所以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 对，然后还蛮想念他的，因为今年好像不知道，今天好像不知道是他过世几周年 的样子。这么 巧。好像是，好像是，不知道今天还是昨天还是明天，我有点忘记，就是这一阵子就对。 嗯， 对， 好的， 所以想怀念他一下， 送给你 Alice。 谢谢， 拜 拜 拜。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说到那个感受到人生的脆弱，嗯，人很脆弱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昨天看到我一个脸书的朋友 po 文，他说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冲击， 嗯， 他就早上骑车经过新北环快的时候，然后远远就看到有一只狗躺在路边，所以他骑车马上就减速骑，骑一骑经过发现又有另外一个女生躺在路边，然后他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就想说我车停下来，我要去帮那个女生，可是呢他走近一看，就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太震撼了，就是女骑士的头部旁边已经是一滩血，他的口他的鼻全部都在冒着血，然后也发现他的身体姿势就是 不正常的姿势，对，然后他的身体在抽搐当中，他就想说他要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个女生也边讲电话边走过来，好像就是在跟119通话，那他看着这个女生，他知道那个状态他是不可能移动病患的，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伤势太重，然后他最后能做就是我祈祷他没事，以及救护车赶快到现场来，然后他就是看到他旁边就摔车嘛，那物品全部都散在旁边，他想说想去看他看他有没有手机可以联络或什么的，但翻了一下发现手机也不在，包包也不在那边，想说那可能在那个女生的身上，所以他就是把散落物品把它捡回包包，然后把拉链拉好，然后就等警察来就离开，但后来回去这件事情就是他是准备要去上班，工作的时候就是整个 萦绕在心头， 对对对，他就是第一次感受到， 那个画面太震撼了， 人真的是很 脆弱 的，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昨天呢香港发生大事，那今天也就以这首歌送上遥远的祝福喽。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待てね， 是不是够坚持，虚幻的终将成为现实， 爱一个人爱久了，就可以爱成铭心刻骨的一首诗。 拨动拦截的飞絮，经历辉煌的盛典，连接舒适的幻觉，以为时间就是一切。全部都死的半夜，第二天再活一遍。连接初恋的慰藉，连夜不成无边。 单曲《炼金术》，即使幻灭，我们依然奋不顾身，全心投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爸，那个房子怎么这么闪亮？ 宝贝，那是我们的新家哦， 7200平晴天地王，2500平空中泳池水花园， 三面采光，双卫浴都开窗， 34至52平，2272-6688。 土城绿月光。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is our kingdom。 迪士尼史诗经典《狮子王》电影版，今年暑假带你重返草原。钢铁人亿万导演倾力打造电影版《狮子王》，流行天后碧昂斯美声献唱主题曲，超震撼视觉，绝对让你臣服。 Remember， 7月17周三，见证《王者荣耀》。 恭喜上榜！中华电信要招考447名新血喽，新进员工起薪37K，去年还有6个月的年终奖金，工作稳定，薪资优渥。 资讯类及商管背景的你，快快准备，中华电信一个月快速上榜，唯一首选 TKB 百官网公职。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奶超假新闻，过当侪人诶人，就是专心上市的现代双箱小霸王 Porter。有港级唯一柴油自排，也够 HAC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全新的小霸王 Porter 都是厉害，都是安全啦、啊！平常时啊再会，放假的时阵再规家伙去佚佗，事业家庭拢总过个焦焦焦。现代双箱小霸王，今麦买，高升30000块哦！ 我是真真于佩珍。 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又到了时候说拜拜。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最后呢要跟你说一声，听说我这个 APP 上面呢说外面这个打雷了，下雨了，天 好 黑啊， 全台各地的那个天气都很不稳定， 不太稳定啊，希望大家就大家自己小心注意安全，在路上，在车子里面啊，走在外面啊，都小心一点。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展荣、展瑞的《夜市人生》，也希望大家不要太晚睡觉啊，就是那个身体不太好啊。如果你要晚睡，至少睡满睡饱。 嗯，你昨天不是也2点才睡吗？ 没有啊，我昨天上传完以后马上就去睡觉了。 哇哦！ 对，没错，没错。哦，上传什么呢？就是原本马克新娘是星期四上传嘛， 本周加码大放送。 因为昨天吴玛丽就是一开话匣子，金曲30，她还讲了30分钟金曲奖红毯，哇，受不了啊！我就想说，马克新娘就是信都已经这么多，回不完，你跟花30分钟讲，那不 怪我喽， 不得不不得已。 哦哦耶！ 只好新剪出了一集，马上上传。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到红毯女神的， 我很想再看卡内因。 有够难看， 结果是难看的， 很闹啊，很乱哎、欸、啊，就是就会觉得蛮可惜，那个最源头的那个想法， 哦、就是剧本想法很好， 对， 可是最后执行没有办法执行好，嗯，哎，莫呆奈， 莫呆奈是可惜的意思。 哎呦，现在又开始想要解释了，是不是？ 跟大家说拜拜喽 ，You're awesome， 拜拜。 电人电影原声带。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nd there's no one there to raise them. If you did, and all this science I don't understand. It's just my job 5 days a week, or I can melt. 史上最伟大歌手艾尔顿强音乐传记电影《金牌特务泰隆·艾格顿》感动现身。 跨半世纪的音乐传奇，火箭人电影原声带，环球准备升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